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各位朋友，现在时间是北京时间10点01分，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今天气温略有回落，昼夜温差较大，请朋友们注意调整穿着，注意保暖。那么另外呢，今天白天本市转受高压后部影响，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预计近几天没有大风与降水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路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好，目前受管制影响的路段比较多，西二环的南向北方向受上一时段交通管制的影响，全线持续车多，同时在这一方向的天宁寺桥有一辆故障车加剧了拥堵，车后车的队尾已经排到了玉泉营桥。那么建议朋友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绕行长春街、闹市口大街、太平桥大街相对好走一些。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接下来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和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京城帮帮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徘徊过多少橱窗，住过多少旅馆，才会觉得分离也并不冤枉。感情是用来浏览还是用来 有事儿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上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到了北京时间的10点04分，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季彤和大鹏。 哎，今天没有听到方明的声音，估计会有很多听众朋友很想念啊， 遗憾。 对，但是即便您见到他，也听不到他发出声音。 就是他，这个最近身体一直不是特别的好、啊， 对， 这个嗓子比较难受啊。我们今天呢，和大鹏我们俩一起代替方明来给大家服务。 哎，昨天你们俩上节目的时候，他这个声音状态怎么样？ 对，这几期我们在一起上的时候，都发现他那个都是不太好、啊 哦、今天早晨是已经彻底的失声了。 哎，对， 正常来说， 他这个通知我们的时候也是啊，这个就是没法说啊。咱俩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啊。 对， 所以咱俩在一块儿也不知道大伙儿喜欢不喜欢啊， 互相之间不太喜欢是吧？ 咱俩是见面就掐了。不过、 哎啊、 我觉得那个你总是这个比我要强一点，有好多事儿吧 啊， 这个大家都特别信任你。你要比如说昨天吧 啊， 有位朋友就发一个问题，他就直接就说大鹏肯定知道啊，你看我都在这儿，我都在这儿坐着呢啊。他发个问题，他说大鹏肯定知道。哎呀，我你说我 这心里这个感觉呀、啊，哇凉哇凉。 我当时就是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 其实你也知道是吧？ 但是我确实没有你知道的这个全面， 也没有。术业有专攻，反正咱要说个什么做饭呢？然后什么家务劳动啊， 这 些东西，你毕竟比我多干了几年， 多干几十年， 几十年不至于啊，咱没差着辈儿、啊。 今儿你既然来了呢，这个一开始我就拿你当个嘉宾啊，我把那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些疑惑啊，我只能是转述一下那位朋友的问题，然后你再给说说啊，就是用手机啊，用那个苹果手机，肯定你比我有经验 啊，对对对、 啊，这位朋友昨天说的这个问题我还记着，他说呀，他那个微信 啊。 用着用着，然后呢，他就有点不灵的感觉啊。你比如说，就发朋友圈吧，或者说看这个就是朋友发过来的信息的时候，看着看着吧，他就不走了，他就停了，就跟那个电脑死机的那个感觉 啊、哦，那就是死机。 哎，对，他也不是说完全死机，就是你把它关了，退出去之后，你再重新打开吧， 啊、 哎，他又能用了。 嗯、 我的理解就是说，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啊。就是因为昨天我也这么说的啊， 嗯， 就是他这个微信里边你老跟，比如老跟其他朋友有这个信息的往来， 嗯， 啊，发图片呀，发语音呀，是吧？哎，你从来也没清理过那个里边的那个空间，啊，这东西太多了，聊天记录存的东西太多了，它影响了这个程序的运行。 对， 这是我理解。那还有没有说，比如说系统上，比如我这手机哈、啊、用两三年了， 嗯， 它这个系统。是吧？你像我这是安卓系统， 嗯， 你那是苹果的，它会不会系统里边它也会也变得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地方有咱们清理不到的， 嗯， 它也影响这速度。 像这位朋友所说的，他遇到的这个情况 啊， 其实无论您是苹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我觉得更大的可能其实都不在于说咱们使的时间太长了，里面这个系统的垃圾太多，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哦， 咱们现在所用的智能手机，它都有一些软件是叫做在后台运行的，也就是说呢，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您是没有感觉，您看不到的。 就是表面我把它已经关了，退出去了。 哎，但它在后台，它还要正常的，好比说有一些这个地图啊，然后天气啊， 哦， 这些定位软件，它要实时的去更新您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的变化在哪里 啊。 还有一些呢，就是它不同的这个机制吧，反正它在后面，比方说咱们现在有一些拦截、 啊、 骚扰这些电话的一些软件， 啊，对对对对对， 它们都是在后面要运行的。 哦， 运行的过程当中，这个程序本身它自己也会有一些定时的去跟它自己的服务器发起一个更新程序叫， 哦，就是说在咱们自己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它实际上跟外边， 哎， 它偷偷的联系着呢。 哎，这个联系呢，哎，基本上大多数啊，咱们可靠谱的软件还 是 有用的，是有价值的。 好的，啊， 哎，对对对，您不要把这个功能给停了，因为这是保证您的系统始终处在最新的一个手段。 嗯， 但是它只要在后台做这个工作，就会挤占一部分 CPU 的资源， 运行的这个空间。 对，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当有后台程序运行的时候，您眼前正看的这个软件就会受到影响， 哦， 它的速度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我们说卡顿呐，啊， 嗯嗯， 啊，变慢呐，啊，甚至有时候您感觉说死机了一样，停在那儿，过一会儿又好了， 嗯嗯， 那实际上就是人家后台那程序运行完了， 就是他那儿占的资源，他这个占地儿占多了以后，你这儿就没地儿了， 对，等他干完了 收了。你这就可以， 哎，对， 这好像过马路一样，是吧？ 哎，对对 对， 对 吧？人多挤，人家把你给挤出来了， 哎，是差不多 没人了，你过一会儿就痛快了， 就痛快了，嗯， 啊！哎，这个你看，这个我就没有想到，我就只想到什么清理清理垃圾啊，或者说怎么样的，这个还是说这个对这个很多的事情，他这个里边深层次的了解，我在这方面我确实不如你。 对对对对对，要不咱们聊聊明朝那些事儿，这你熟。 好， 我们城市广播的老听众都知道， 我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 哎， 那行，那今天呢，我们俩在这儿给大家带来咱们的这个物品交换，还有大家求助的一些服务。 嗯， 那么今天咱们先从哪儿说起呢？也还是从大家的问题说起吧。 对 啊，刚才说了一个 昨天的问题， 昨天的问题啊，实际上，节目结束之后。就说咱们虽然在这儿没有直播了， 嗯， 但很多朋友还在 不停的往咱们这个平台上再发一些问题啊，想要了解他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一个情况。你比如说吧，有一个朋友提这问题，我觉得挺逗的。他可能平常他用那个折叠刀 啊， 削水果的那种。哎，这你也用吧？ 就是像瑞士军刀那类的东西， 哎、 是吧？ 对，我也有。哎，折叠刀打开以后，然后削个水果啊，哎，这个裁个纸啊什么的，挺方便的。 啊， 他说提这个问题，说折叠刀怎么保养啊？说我不常用，会不会生锈呢？ 哦， 啊， 怕这个问题。 对， 嗯， 你像，但是咱们一般现在用那折叠刀，你要是不是说特别的磕了碰了的话，它那上有层电镀，对吧？啊，它还是不太容易生锈的。 对， 但是保养最起码咱得给它擦干净了吧。我是这么想的。至于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有没有这个您日常使用的这个一些经验啊，也欢迎呢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没有留电话啊，如果大家分享上来呢，咱们可以简单的说一说啊， 对， 大家分享一下。 嗯， 哎，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我觉得你有发言权。 什么呀？ 因为你老会玩这种电子产品，研究这些东西。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就是说，普通人啊，就是我们不是什么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也不做这个专业的这种测评，说我们能不能听出就是同价位的啊，比如一二三四五有三个品牌、四个品牌的这个耳机 啊， 它这个音质放出来有什么区别？ 哦， 这个 意思哈、 啊，对，你平常你研究过这个吗？ 这个东西呢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身边的确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对声音更敏感一些， 嗯， 有一些朋友呢对声音呢可能不够敏感。 哎，你像我就听什么都一样。 不，其实是这样，就是、是属于没有人给你点出来，因为只要你的听力没有问题，听觉是正常的。 嗯， 我们说这个差别，人人都能够感知到。 就是我只要知道了怎么区别， 哎，你知道这个区别在哪儿？别人告诉你，你注意一下这个细节，注意一下那个细节。我们现在大家最常用的啊，说一个名词 ，MP3， 现在即便中老年朋友也都知道， 对， 它是一个压缩格式的音乐文件。 嗯， 为什么这个文件它能够去压缩呢？就能够把一首歌本来咱们这个标准的完整的信息可能要50兆，压缩完了以后剩5兆，十分之一，为什么？ 就是因为什么呢？ 在50兆的这个信息里面，有45兆，我们就这么举例啊，是不去点你意识不到的那个差别 啊、哦，就是一种它的完美，让它修饰啊，让它加工的那种东西。 压缩就是把这部分大多数人关注不到的信息 去掉了， 屏蔽掉、 哦， 只留每个人都能注意到的那一部分。 那一部分信号， 哎，使得你这个文件大大的减小，便于网络的这个传播。 嗯， 可是。那为什么还要有完整的咱们说无损的音频格式呢？ 就是 那是因为那声音真的是有的，只不过我不说你注意不到，我说了你也能知道、 哎、好吧。哎呀，这个可多了去了。你想45兆那跟5兆那差多少倍啊？ 就人耳啊，同时好比说有一个5000赫兹的声音响起，有一个3000赫兹的声音响起、有一个18000赫兹的声音响起，人耳感知不是20到20000吗？ 嗯， 这三个声音同时响起的时候，大多数人注意不到18000，也注意不到底下300的那个， 我只能注意到这个中间的这个， 只注意3000到5000，所以 MP3 就把那两部分给剔除掉了。 嗯， 可是那两部分拿耳机 能听出来， 好的耳机和差的耳机，即便是同等价位，它会有不同的偏向。 对对对， 使得那些声音也是能够展现出来的。我跟你说，你现在注意力，你别放在这个我说话的声音啊，你放在背后那个架子鼓。你放到我们现在背后这个叮咚叮咚， 就背景音乐， 哎，或者放到你注意现在这有一个三角铁的声音， 我天哪， 一点你就能知道它的东西在哪儿了。 我听人说过啊，就是说比如说要是好的耳机，你听那个好的立体声的那个音源的时候，就是哪个乐器在哪个位置，你都、 那当然了，这个 就得出来 定位感。 哎呀，这东西说起来很玄妙啊，可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这个其实我这么跟你讲吧， 啊、 有一个还算是咱们的同行、在电视台工作，不过他在电视台呢不做这个节目，他是做广告经营的， 哦、 所以平时不碰这些。他一直说我不爱听音乐。啊，这个就不喜欢听歌什么这东西都没有。 嗯， 结果后来呢，我就在我家里头把我这个音响 给他 放给他播了一下，然后他就蹦起来，然后我终于知道我以前为什么不爱听音乐了。 哦，一个那么不懂艺术的人，终于也对艺术感兴趣。 他自己在原来根本没有听到过真正好的音乐，就是有一个好的设备播放出来，他也是会爱听音乐的。 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啊，肯定是有区别的， 对， 肯定是能听出来的， 哎、 但是得经过学习。 对， 得经过练习啊， 有人带一带， 有机会你开个课吧， 给咱们这咱妈那个培训班哈。 对对，咱要是学这个东西的话，这讲起来我估计得讲个半年，得讲不完吧。 因为以前有过孝顺的孩子给咱们的爸爸妈妈们啊、送这个耳机，以前节目里面有人转过，有这个。阿姨好像我记得是转了一个耳机，我一瞅我说您这耳机很好，您干嘛要转了呀、孩子送的我也听不出来好坏了、 好坏，好吧，有机会啊细聊啊，大家有什么这个体会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啊，这个简单能够通俗易懂的咱们待会儿呢有机会咱们说说。这个下边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可能稍微的差点啊，你这生活中的一些自理能力反正稍微差点。 谁告诉你的？ 这个，你在家洗衣服吗？ 洗呀、 你洗完衣服你也得晾上吧，对吧？ 多新鲜的！ 有过这种经历吗？就是那个衣服，尤其是夏天的一些薄的衣服哈。洗完了，拿衣架架上挂着晾干了。干了以后吧，就这个衣服架就架肩膀那这两个位置，你因为没有老是那么合适尺寸的衣服架 啊， 是多少可能有时候会小一点哈，它就在那个肩膀那儿的突出两个小小包似的。 对，我知道， 这衣服晾干了，这个东西怎么能把它给弄平了？那穿着出去觉得不好看啊，尤其是姑娘们，你想想， 姑娘们其实才不会遇到这问题呢，因为姑娘们都有另一个手艺 啊。什么手艺？ 我真的很少见到有人不会熨衣服的女 士。熨衣服、 就你这种情况，反正在我来说啊，就是我可能平时尤其像衬衫这种东西，夏天量比较大的 啊， 我根本不会在意说这个架晾完了以后有凸起 有没有这凸起， 因为我穿之前我一定会熨平它的 啊。你还熨衬衫？ 我自己熨衬衫啊。对啊， 我天哪，让我对你刮目相看，我从来没熨过。 所以这个东西就它有凸起就有就好了，我穿之前反正我会把它熨平，所以我不在乎、 就是晾完了穿之前要熨平。 对，但是对于不会熨衣服的朋友来讲，或者说懒得再走这么一道工序的朋友来讲， 教教我，我就这样的人。 您去买一个那种啊圆头的伸缩式衣架。我会专门配一些这种衣架，是用来晾毛衣用的，因为毛衣晾完了以后特别容易起这个小尖儿、那东西，而且熨还不太好熨，因为要低温熨烫，不容易出来这个那个平整的一个效果。圆头的它可以根据你的衣服长短自己伸缩到相应的大小，这样把衣裳架子整个撑起来就跟你肩膀的那个弧度是一样的，在这样的衣架上晾干就不会有任何的凸起。 伸缩的， 对， 圆头的衣服架， 对，晾衣架。 我觉得你这个， 我就这两种方法。 你这个方法不错啊，就是但是还得花钱啊。 一个衣架十几块钱，用不了， 一件就十几块钱，这我要买十几个。 伸缩的稍微贵，你哪那么多这种好衣服？有俩，我家里就两个就够了，早点够了。 我家里就有两件衬衫啊，这不是什么正式场合我都不穿，我都穿那种休闲的。大家有什么其他的好的办法？也可以分享分享。下边这个事儿可能、还是你可能会更关注。一些， 你是可着今天我来把我给用废了算是吗？ 正好大家都提的这方面的问题嘛。座机电话啊，虽然现在可能用的比较少，但是我相信可能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座机电话 啊。 这个座机电话呀，它有一个，就是你每个月你打不打都有一个月租的一个底价的这么一个 月租费 费用啊。 对对对， 21.6块。 一直是咱们联通是这个价钱啊。 你一个电话不打你也得交这么多钱。 对， 有朋友说，说这个请大家注意了啊，从下个月开始取消这个座机21.6块的这个月租底价费了。就比如说从下个月开始，你再到下个月你一次电话没打你就不用交钱啊，然后你打一次室内给你寄一次，而且长途那个好像也取消了啊，接电话还不收钱，但必须要到营业厅带营业部带着座机机主的身份证去办理一个手续，如果不办理这个手续呢还会收你这个21.6块的这个电话费。希望大家快点去办啊。这个你听到有这方面的消息吗？ 看到这则消息我就迅速的上网，尤其上这个联通的官网上啊，查询了一下这个情况。对，近期呢我们是没有看到正式的新闻啊，我们说介绍有这个就您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呢像您描述的这个情况啊，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呢，联通其实这些年早就已经有一项这个更 合适啊，就是咱们说这个更实惠的这个套餐执行的方式。哦，因为现在咱们实话实说，即便是中老年朋友家里面大多数家庭啊， 嗯， 对固话的使用已经越来越少了，网络呢正在逐渐的成为我们使用电信服务的一个主流，所以呢现在呢一般呢家里面有这个固话的，同时它还都带有一个这个宽带入户的功能，即便是老旧的小区没有光纤的，也有咱们的这个同轴的那种光缆，能够达到现在升级以后是至少是四兆，光纤那些都已经是20兆、100兆起步了。 就是它会上门来给你升级这个线路。 哎，在这些套餐里面现在早已经实现，就等于是你带一个连电话，甚至再送你一个 3G 的电话卡，就手机电话卡， 哎，对对对， 再加上固话的这个网络，整体你选择一个最低费用的，好比说这个一个月20个小时啊或者是什么的，那样的一个钱就已经把月租费给您免了， 就实际上你交的那个网费，所谓的网费里边就包含了这个电话。 哎，对，这里面呢甚至如果您选的这个套餐稍微的高一些，他还会送您300分钟到600分钟不等的固话的通话时间。 哎， 等于是早就这个这政策得有3年到5年了，我印象中 电话费都不收你，前提是你必须要选择联通的宽带。 哎，对对对对对， 是吧？ 这是一套这种套餐，这政策早就有。 哎，但是我觉得联通宽带，我觉得速度不好使，我不想选择联通的宽带，我用别的宽带，我只用它的这个电话的功能。但这个情况下，那钱你就得交， 那还是得正常交的。哎，对， 对对。 虽然他也会给你改造线路， 对， 也会给你一个光猫，但是那个光猫只负责打电话用，那个猫虽然也是24小时在那亮着， 对，但它只接电话，没开那些功能。 哎，没有那个上网的功能。 对， 这就造成了，如果那个猫的那个电源你给它关了以后，你说 打 电话 打不了电话。啊，对对对，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捆绑式的服务。 对， 所以呢，大家可能觉得有点不爽，我就不要那个，我就不要那个，我就不打电话，我就不交钱啊！当然这是大家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但是好像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明确的，就联通自己本身的一些通知啊，我不知道这位朋友的这个消息 您是从哪儿看到的？ 对对 对， 对， 还是您家那附近他们搞什么活动啊之类的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去打那个100010， 对， 哎，这个 咨询一下 咨询电话， 对对对， 可以问一问。 它应该是这种，就是换了一个形式的一个套餐，把月租费免了。 好，啊，这么多的这个求助的朋友呢，我们这个问题暂时先跟大伙聊到这儿吧。啊，这个下半时段呢咱们还有时间聊。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咱们说说朋友们发布的转让物品的信息。 好， 今天还挺多的啊。首先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胎心仪和婴儿体重秤啊。胎心仪测胎心的， 监测胎心的，对， 出生之前用的， 对 啊，婴儿体重秤呢，这是出生以后用的啊，这是一个配套的设备，基本上全新，价格面议。另外呢，还有一个9成新的床垫，原价2000元，现价700元，这都是过去应该是孩子用的啊，这孩子大了呢，把它转让出去，地点呢是在北京西站附近。哎呀妈呀，电话呢？ 嗨， 怎么没有电话啊？就看看我来查一下这位朋友有没有留下电话。 行， 再看看下一 条。我先说下一条啊，这位朋友这东西我都还真没在市面上见过啊。 怎么呢？ 空调的导风板，就是适用于家里有老年人或者有小孩的家庭啊。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呢，有时候冷风直吹太冲了，装这么一个导风板呢，把这个风引到更靠上一些的这个位置，让它自然的沉降，不至于让风直接吹到人身上啊，有这么一个缓冲作用。他说呢，我买重了，长93公分，原价156，现在80转让。东西呢在朝阳大悦城，电话是13521287934，13521287934。 好，那刚才看了一下啊，这位朋友，那这个信息上还真是没留， 就是没留电话 啊。如果听到节目呢，希望您把这个电话呀补充一下啊，就转让胎心仪和婴儿体重秤这位。下边这位朋友呢，他转让的是这个，就是邮票册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册。 他一说这价钱，我还挺高兴，这家伙这么多好邮票，10块钱， 10块钱、啊。 后来一看，就是一个册。就是空册里头没有邮票， 里边没有票的啊。就是集邮的朋友可能对这东西比较熟悉， 对 对吧？就是买了那个好的邮票，把它夹在里边。这位这个转让的这个价格是10块钱，电话呢是15601020413，15601020413。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电动婴儿摇椅，零到一岁，就是刚出生到一岁之前用的啊，很好用，说孩子很喜欢，而且呢有这么一摇椅呢，就不用大人老晃荡着它呀，腾出大人的手脚干点活。 就是跳跳跳跳跳跳，他在那儿他自个儿。 但现在不是有理念，就说小朋友也别太这个，就是有时候你摇他，他安静下来呀、其实不是说孩子很安详的睡着了，那是给人摇的轻度脑震荡了， 晕了。 对， 没那么严重， 不至于那 么 对。 他也就是嘎悠嘎悠的那种感觉。 反正少晃，据说因为孩子那个脑子还没有完全的长成， 稍微的有一点这个摆动啊，对对对，他我就不知道他能调不能调， 速度是吧？ 原价368，还不便宜啊。现价多少？ 80， 可以看图啊。这个电话是多少？ 15810316975，15810316975。 好，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一台美菱电冰箱，196升的容积，没有维修史，290元的价格转让，东西在望京，电话是13693355401，13693355401。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全新的苏泊尔经典豪华四件套和全新奔腾电饭煲。奔腾 电脑过去叫奔腾来的是吧？ 车现在也有一款奔腾， 有奔腾 一汽那奔腾， 那做饭的锅也有奔腾。 问题是饭要是都奔腾出去，我吃什么呀？ 要不硬了。 电话是15810611536，没写价钱啊。这个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咱们东西呢，一个是描写一下这个新旧程度，另外呢，价钱 就价钱 说一下，对，且能成交更有利。 没错， 15810611536。 好，下边这位朋友，这个东西说的可详细了，说我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 嚯 啊！上海广播器材厂1962年生产的，这个东西有56年的历史了，是吧？从它出生开始。 对。 上海牌160-A 型，是吧？ 对，160-A。 六个灯，三波段，五个琴键开关， 哦、 带猫眼儿，原装套钮， 呵， 外观。非常清洁，只有几处小划痕，经过修理，电路工作稳定，声音洪亮，没有杂音。50多年的机器不经过修理是不能正常工作的，现在已经能正常收听了，只是灵敏度略微低一点、这个收音机呢是在石景山，这个东西有点这个收藏价值，我觉得 对， 是吧？ 这个搁在现在玩音响的人、电子管的东西，这叫胆机啊！ 哎，这东西拿出来以后就是会被这个圈里人羡慕的。 而且你记不记得咱们北京的一位这个曲艺前辈关学曾先生？ 哎， 以前录过一个这个讲这个我们就广播变迁的那么一个琴书的一个小段。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啊、给我解闷儿的话匣子是5个灯、那会儿是5个灯，人家这是6个灯， 6个灯， 你这了不得， 比那还高级啊！这个有兴趣的朋友，这个300元的价格，他可以转让啊！这个价格你们自己明白就行了，因为这个肯定是一个收藏 当藏品来弄，对 对 对。我们是按规定不允许我们参与这个转让啊，要不然其实您这东西我都想留着， 是吧？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5810681， 你什么眼神？幺八五幺， 对，15106836301，15106836。知道我为什么说错了吗？ 啊， 别着急，咱这个时间快到了。 行 啊，你这一来这一聊啊，时间过得太快了 啊。 咱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呢再回来继续给大家服务， 待会儿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林，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幺零七点三，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寄北京建外大街十四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鸡生油，鸽棒棒快，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By the rivers of fire。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京城帮帮团啊！我是季彤，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周末了啊，这个再有什么半天的时间啊，又该放松去了。这个天气呢，今天应该说不是特别尽如人意，但是至少好像空气质量还行， 比前两天好一些了， 好一些。 对对对， 那个准备。酝酿着这个怎么去娱乐的度过快乐的度过周末的朋友们啊，现在可以做一些计划。那么另外呢，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呢，也可能能给您一点相应的一些帮助吧。比如说有朋友啊，他就跟我们聊了，说刚才说这个咱们聊的这些问题啊，听了挺长知识的哈，主要是大鹏说的那个知识比较多，这个咱们刚才 全是没用的知识，我觉得 不，这个确实在生活当中，你要是知道的东西多一点吧，你方便对吧？哎，你像刚才咱们说那个电话那事儿是吧？哎，有朋友人家就马上就打那个10010了 哦，咨询了一下哈， 赵先生啊，他说，哎呀，说我刚才打客服问了啊。说人家那个边客服说了，说这个月租费取消的这个消息啊，说哎呀，他们那目前还没接到相关的通知，说您这个反正该交还得交。 对，这么重大的消息不太可能别的新闻都没有，我想刚才给我们发来信息的那位朋友，一定是您没真的听明白人家联通的这个柜员的含义，就是肯定让您拿着身份证去办一个什么手续，是办完了以后有那个套餐就可以免除这个月租费，但不是说月租费这档子事儿取消了，这不会的，这要有咱们新闻一定这是一个大新闻，这肯定是。 哎，相关的啊，这个另外一位朋友他今天你看你在这儿，他还都是这电家电方面的问题啊。 啊， 他说，哎呦，说我就用联通那个网线，就是那个还有联通那个联通的机顶盒，联通的盒子来看电视的。但是呢，我这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那个 CCTV5，就体育频道 啊。 啊，这个还有 CCTV 五加是什么意思？ 没有 CCTV 五，只有 CCTV 五加。 哦，只有 CCTV 五加。 对， 有这么一频道吗？ 有。 哦，五加和五有什么区别吗？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见到过。 见到过啊。 对， 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求助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吧。 啊，这个你也没试过是吧？ 因为我就不爱看电视。 嗨，这个频道怎么把它弄出来的这么一个问题？还有。这个有朋友问的说，我家里那个节能灯啊，它有时候能打开就亮，有时候就不亮，这是怎么回事？那有什么问题？这有可能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 接触不良了呗， 接触不良。 我觉得第一反应咱们肯定先想到是这个呀。 哎，您这是节能灯是吧？节能灯，但是就是普通的灯是不是也可能会有这种问题？ 对啊，咱们所有的灯就是你要是发现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 嗯， 那肯定就是它哪接虚了嘛。 那你说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啊，我装修完了，电路都改造完了， 嗯， 一开始的时候这一两年一切正常，年头多了以后出现这种问题，那会不会是我埋在地里的那些线路要出了问题了？那我怎么弄？我只能是去那个怎么说呢？就去那个重新装修了。还是说比如说某些比如说那个接线的那个插销那口， 嗯， 那个板底下， 嗯， 或者说什么开关什么那些地方它容易。 咱们现在家里的装修它不都是这个管吗？嗯， 对对对对。 即便是真的里头的这个线说出了什么问题了 啊， 沿着这根管把这线重新导一遍，换一根新的线就可以了， 哦， 不至于说像以前咱们想的似的把地墙都刨了再弄犯不上了。哎，然后呢灯一般来讲出了问题还是接口这些地方出问题的概率大一些。 嗯嗯， 预先买好的这些线基本上在咱们这一个装修周期，我们说十年左右的这个时间段上不太可能管里头出问题。 哎， 只要没有说什么水泡啊什么这种大的地震啊楼体结构的这种改变不太容易。 好，那您就反正看看吧，这个可能出现接触不良的地方， 对， 找一个专业点的人士给您整个的线路稍微查一查，这个咱们一般物业公司可能都会有电工， 对， 知道吧？哎，打物业的电话，请物业的电工来给您查查线。 嗯 嗯。哎呀，下边这个问题啊，他说我这个照片图片库里的照片呀，就是手机里，应该我理解啊， 嗯， 应该就是手机的问题。 嗯， 有的呢，他就能发，有的我就不能发了，这是什么原因啊？那照片就和相机胶卷的照片有什么不一样？照片流和照片相机胶卷照片有什么不一样？ 他这说的时候，我就说前面，我就猜到他肯定是这个问题了。他后面点出来照片流，您肯定那就是我们前两天应该上周的节目里面介绍过这个问题。 嗯， 咱们现在的这个手机呢，它一般呀都有一个这个云端的同步功能， 就是你照的同时。在云端也能存上， 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在云端做一个备份。 哦， 如果您选择了要备份的话，只要您的手机连到了这个 WiFi 上， 嗯， 照完了以后它就往上传， 它就是自动上传。 对，然后呢，哎，当时要没有 WiFi， 过后什么时候有了 WiFi 了， 它也 什么时候也自动传上去。 哦， 这个功能是您可以选择打开或关闭的。 嗯， 您肯定是开了这个功能。 嗯， 同时呢，苹果手机有这么一个设置，安卓的系统这个您也可以加，就是它为了节省您的本地空间， 嗯， 它会设置一个选项，如果我把照片上传到了云端，那么是否您还要在您的本机里面完整的 保留 您这个照片的原文件。 嗯 嗯， 嗯， 如果说您不要原文件了，那它在您的手机里面就只是一个特别小的缩略图，一 K 两 K 那么大，正常咱们现在一张照片可能得在两兆到三兆左右， 嗯， 那个是等于小一千倍。这个缩略图只是让您看到有这么一个小片儿， 嗯， 您什么时候打开它，再从云端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 哦， 所以您这个小片儿的缩略图是不能够通过微信转发给别人的。 就是你看到了它是一个 小照片，对， 但它不是真正的 实体的这个文件，对。 哎，好吧，这个所以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应该是打开了那个功能， 对 啊，那他要想发的时候怎么办？ 把这个功能取消，我就压根儿不使这个功能， 取消这个功能， 对， 这就不会出这个问题了。 对，我不让他往云端传，自己勤做着点备份 是吧？ 就完了。 那有些东西已经到了云端了，怎么把它弄回来呢？ 您可以直接就是在打开同步功能的情况下啊， 嗯， 您先把手机里的这些照片都导出来，存到电脑本地硬盘了。 嗯， 这个时候把您手机里的东西全都删了， 全删了， 删了以后云端也跟着同步就删了。 哦，好吧。那这个大概是这么一个问题啊， 哎， 这个找，哎，怎么找这个功能，怎么关？ 就在这个咱们的设置通用里面，应该没有到通用设置里面有一个相机和照片， 哦， 那个选项，在那里面把它打开就可以了。 好的， 对， 那大家呢可以试一试啊。有朋友这个回馈了一些信息啊， 嗯， 这个刚才咱们前面说的折叠刀怎么保养， 刚才说了，对，最起码把它弄干净啊，保持干燥啊。如果有条件的话，你比如说比较珍贵的是吧？ 哎，对， 比较大的，上一点 机油是吧？啊、 对，上一点油是吧？ 油、 啊，还要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得注意这东西不要用它去弄那个特别过于硬或者说怎么样的东西？ 对。电镀的涂层就是本身像这个刀啊，我们这还有朋友把自己平时用的折叠刀拍了照片发给我们看、挺好的、这个多功能瑞士小军刀、 没错、 这些东西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您注意啊，现在我看到身边很多朋友拿这个刀啊去拉那个快递的那个箱子，你知道、当然这个刀是拉纸没问题， 对， 可是快递的那个箱子上经常会有特别强力的那个胶 胶啊，有胶，对， 那些胶还真不是像大的顺丰什么的用的那个胶，我看很好，都很环保，但是 可以刷掉的。 对，有一些小公司的那个胶，其实质量挺次的，也有味儿。 哦， 那个东西一旦刮到那个刀上，您再想洗干净，特别的难， 特别费劲。 对、 最好不去用它直接切 这些东西，就专门买一把破剪子在家里干这个，别拿您的这个好刀干这个。 对对对对，另外有一些纸箱上它可能还会钉那个 钉子固定的那个， 就是那固定的钉，也不，它比那钉书钉还粗大， 对， 它咔嚓一下就给那个给捏着，你这刀要划过去的时候砍在这上头了 也奔着了，有可能哈，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咱们家用的一个小工具嘛， 对对对。 还有朋友拿那个，因为本身军刀上可能带这个功能 啊， 你比如说可以开瓶子 啊，对对对，起瓶、 还有能钻东西那个小跟那个小钻刀似的， 对对对对对，都有、 还有那能拧的螺丝的那个东西，有朋友呢他也用这些功能，反正你要当这个凿子撬杆螺丝刀用的时候呢，你得注意点， 对、 别让它超过它的能承受的那个力， 对， 因为本身这个军刀它再怎么结实，它也毕竟就是这么一个小工具啊， 对对对， 薄薄的那一个东西， 嗯， 哎，别让它过力了，跟人一样。 还有一点，咱们用这个刀啊，如果削过水果、一定是削完了以后马上就去拿水冲洗，别让这个果汁儿停留在这个刀的表面上很长时间的待着。 哎， 咱们的刀如果电镀涂层是完好的，这个果汁停了也就停了、但随着使用难保有些地方那个电镀层破了，露出里面真正的这个钢，我们说铁的这个成分在， 对， 即便是不锈钢它跟果汁合在一起，生成的那个物质你知道是什么吗？ 带酸性，有腐蚀性。 不是，它生就有腐蚀性以后生成的那个物质，你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主要组成部分吗？ 什么呀？ 他们研的那个墨。 哦，墨汁的那个。 所以你看，刀沾完了铁刀沾完了果汁以后，有时候让它会变黑。 哦， 它是就是化学成分上来讲，跟那是一样的， 氧化了是吧？ 对， 那 就那么一个东西、 反正你得保护它啊。 对， 再有这位朋友说的这情况，我觉得这就有点，就是可能小孩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啊， 他说你别把它乱投掷啊，不要摔它啊，可能有些小年纪小的小朋友拿着的当飞刀啊什么似的，一个是它危险， 对 吧， 对， 这种行为 就不可以这么玩啊，太危险 了，千万别这么玩啊，就是家里有孩子的，尤其是你这个东西呢，你给他讲清楚，它就是一个工具， 对 啊，不是你练武功用的，所以这个这都是这个生活当中要注意的。还有一位朋友说到，说这个要保持它的锋利，能不能磨一磨，就是我没听说过能磨， 因为咱们传统的那个铁刀啊，咱们你说磨完了它锋利了，随用着随把表面上氧化那个锈啊擦掉可以， 对对对对， 咱们现在的这些折叠刀都有电镀涂层， 对， 您给它磨了就算废了， 哎，这跟那切的刀不一样， 哎，这不是一回事啊， 好吧，反正大概这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啊，有朋友回馈说的那个耳机听音质的这个事儿啊， 啊， 他说反正啊，你那个你就是我的经验就是音质肯定有不一样的啊，这个你在地摊上买那耳机肯定没有买那个专业店里头那个好啊，你要是真就是不太懂的情况下啊，你干脆咱就到那个专业的那个专营店里头是吧，哎，你就买那个是稍微多花点钱，哎，这个可能对耳朵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保护吧。 对， 你要老听那个就是声音质量不好的那个耳机，会不会耳朵受影响？ 的确会，就是尤其现在啊，咱们耳机的种类也很多，以前咱们都是用这个耳塞，对吧？ 对对。 现在呢，很多人使用这种入耳式的耳机，直接它等于是深入到我们的耳道内侧，很多人觉得说这个伸到这么里面会不会对耳朵有伤害啊，反而不好啊，其实不是， 不是， 因为它的发声单元紧贴着鼓膜离得很近啊， 如果这个耳机是一个好的高质量的产品的话，它反而那个音量很小一点，因为贴得你很近， 对对对， 很小的音量你就可以听得很清楚， 就用不着放那么大啊。 反而从这个单位的咱们说这个声场的这个压强来讲，对耳膜的刺激是更小的。 是， 但这个的前提是您得用的是正经品牌的好的耳机、 哎、 您把一个入耳式的耳机如果是一个很刺的产品贴耳膜那么近，发出那种巨大的噪音， 那就 那对耳朵反而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没错，再有一个材质是吧， 对， 哎，它这个劣质产品它材质也不好， 橡胶什么的跟这个皮肤的接触是不是过敏呢、啊、都有原因，这都有影响。 是，嗯，还有朋友说了一个，他说我挑耳机我听不太出来那个音质音量什么这些这个细微的区别、嗯、我就看这耳机啊它漏不漏音，就是它能不能封得住，就是隔音、 哦、 哎，我戴着它以后我听外边，我不放音乐 啊， 我就戴上以后，我看我能不能听见外界的那些杂音。 您这是当这个耳罩使的， 哎，就是就跟耳罩似的嘛。我哎一扣上，因为好多那个 世界清净了， 哎，世界就是没那么多杂音，基本上听不见了 啊。 好，我觉得这耳机不错、 啊。 我一戴上以后，我还能听见外边什么汽车喇叭呀、啊，什么人聊天啊什么，这就不行。 这是两种功能的耳机，压根就是两种、 啊， 一种叫做全封闭耳机，一种叫做半封闭耳机， 啊、 或者就是开放式耳机。它有不同的工作需要，我们在录音棚里面使用的话、 嗯、 那么全封闭耳机能够确保外界的杂音不进来，我可以关注细节， 嗯， 这个是好的、 哦、 但如果在生活中的其他场合，您要是真的戴一个耳机就跟外界隔绝了， 那也麻烦， 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是吧，走在路上你比如说听不见后边汽车和喇叭， 对呀、 啊， 那开车是绝不可以这样的， 对对对， 你走路什么的戴那样的封闭性很好的耳机其实是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 嗯， 那些耳机都是有专门的特定场合去使用的， 好吧， 不必单纯的因为这个漏音防漏音的效果怎么样来作为耳机质量的好坏，这是两回事，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不同功能的耳机。 好，哎呀，这个说到那个熨衣服的事儿，有朋友回复说你可以用那个矿泉水瓶子，你就装上点那个就是、 啊、 就不是太烫的水啊、 哦、 矿泉水瓶子你装太烫的水它也变形了， 对对对， 装那个温度稍微高一点的温水， 嗯， 然后你在上边哎熨一熨也行，你不用像那个正经八百的摊开了这个架势弄上熨衣板烧上那个 熨斗 熨斗，然后在那儿熨，是吧，你就拿那个瓶子灌上点热水、 哦、 然后在上边咕噜咕噜 也是、 啊、 对对对，咱们节目里经常有人转那个蒸汽挂烫机，那就是比较省事，其实适合你这种，就是你说不会使熨衣服的这熨衣板，就垂在那儿走一遍蒸汽， 拿蒸汽走一走、 哎、它不能那么平，但是呢至少不至于说皱皱巴巴的很难看。 行，谢谢大家啊，这么多的这个反馈啊，另外呢还有朋友讲到了说也是一个反馈的信息，他说我上次寻求啊怎么去除轻盈表面的蜡，我是那位朋友 哦， 你应该是你直播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哎、 我知道， 他说、特别感谢大家的帮助啊、节目完了以后好多朋友给我打电话，我已经会使用了，再使用了这大家教我的方法啊，今天呢也顺便再请教一个问题 啊、 说寒火咳嗽吃点什么药好，或者是按摩哪个穴位好啊，大家在广播里分享一下就行了，我会认真的听的。寒火咳嗽啊，这个咳嗽也分得挺细的啊， 对， 这得属于中医范畴的这个问题了啊，这个我们俩反正我不灵、你行吗， 涉及医疗的问题，首先说啊，咱们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以前我跟方明搭档的时候也经常跟听众朋友说， 嗯， 首要的反应第一反应啊，咱们别先来找偏方， 哎， 先上医院去看，咱们就拿一个普通的感冒来说，西医可能咱们去分有这种鼻感冒病毒，就普通的感冒，也有这种流行感冒，那是流感病毒引发的这种感冒，那么中医来讲可能有什么肺热的咳嗽啊、有什么这种寒火，像这位 对对对， 有的可能是这种热的这种积的风热的风寒的暑湿的，都会导致我们出现类似的症状，但具体是哪一种您先别自己给自己啊开方， 先下定论， 我先定论说我就是寒火咳嗽、您得先去找大夫，确定了是这种以后，那么我们一般的这种咳嗽来讲，那么医生会相应的给您开一些或者是润肺止咳的呀，或者是这种化痰理气的呀，这些相应的药物，这些事情啊 大夫说吃药正常进行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再找点什么偏方去试试，您再找。没有的时候您别先来寻求这个，这个是错误的。 方大同都不是大夫、 哎、对对对， 劝您先去看医生。 对、 啊、 这大夫自己这今儿都在家里头、 哎、都已经这个在休养了啊。 今儿有不少听众朋友也是在关心他啊，这个说这个是不是感冒了，或者是什么原因导致不能出来了。有一位朋友还说的挺幽默的啊，他说今儿一打开收音机一看，是你们二位啊， 嗯， 这方明是不是终于扛不住了， 打开收音机一看 说老太太我非常喜欢听他那铜铃般的声音， 哎呀 今天他是铜锣般的声音了， 哎对破锣吧这个开个玩笑啊，嗯，他反正他很快就会回来的，他放不下大家啊， 哎下周一吧、 没错 去啊， 嗯嗯。还有一位朋友反馈的信息说，我节前发的信息求助，说孩子的手啊滑雪的时候摔了一下，伸不直了。哎呀好多的朋友也是发信息的发信息，打电话的打电话，像什么龙的传人啊，他们这些人都非常热情，哎这给我支了好多招。 嗯， 现在呢这孩子的手啊好了。 不错， 非常的感谢帮帮团这个节目，感谢大家、 嗯、谢谢谢谢。 好，我们听到这种消息的时候都觉得都特别的高兴啊，大家帮助大家嘛，互相帮助、 嗯、 啊。还有很仗义的朋友啊，你比如这位朋友说，哎我这有几包没打包的连裤袜啊，我送人啊，新的全是新的啊，这个谁需要跟我联系、啊、 没开包装的， 哎没开包装的啊，全新的，8284-2980啊，这位朋友姓刘，8284-2980，一位热心的朋友，有需要的可以电话联系啊。 咱们再看一些求购的信息吧。 嗯，好，时间不多了。 对， 这个朋友求购双缸洗衣机，要求经济实惠，他在万柳桥附近，有意的朋友呢可以电话联系1532-171-9981，1532-171-9981。 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二手的跑步机啊，他在海淀区。他解释一下，说自己视力不太好、 哎、 所以呢别发信息，咱们直接电话联系。 电话啊 ,13718764576, 13718764576。我想跟他再嘱咐两句、 嗯、 就这个跑步机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您买了以后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 哎 如果视力不好的话呀，您使用跑步机的时候最好家里面呢能有家人陪伴搀扶一下。 嗯。 因为呢跑步机的这个速度一旦起来以后啊，如果是这种电子的跑步机，它那个速度可调啊， 对对对， 也是需要在那个触摸屏上去按的。如果您的视力呢本身要是看不太清楚的话呢，这速度一旦起来了呀，咱们什么时候能让它这个一点一点的把这速度降下来、 嗯、 走到这个我们人能够平缓的从跑步机上下来的那个速度啊，这个还是需要一个配合的。 好，最好是有人帮助的情况下使用。 对，上上下下的这个都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咱们别自己在家里的时候，您尤其眼睛如果看不太清楚的话， 对对对， 别轻易的用啊。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求购老年代步车，要求八九成新。 嗯， 一位姓贾的先生，联系电话是18600701104，18600701104。 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全自动的洗衣机，八成新就可以，18611209398，18611209398。 好，这位朋友呢求购一辆24或26的自行车，要求九成新的，13691146089，13691146089。 这朋友求过这东西，这家伙估计分量得不轻吧？ 什么？ 他想求购一个二手的铜床， 嚯、哦！ 干嘛非得要铜的？ 我理解就是那个架子是铜的， 铜架子的啊。 就是整个的铜床没有那样 不好找了是吧？ 不什么不好找，谁做那样的呀？嗯， 哦，就整个连那个框都是铜的， 哎、 翻不上是吧？ 估计也就是个床头那个架 头 哦， 1米5×2米的，价格400块左右。嗯、联系电话是13691272187，13691272187。 好，那么到这儿呢，今天我们这个京城帮帮团的节目啊也快跟大家告别了啊、 嗯、 这个时间非常的短暂，有很多的信息啊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呢都在节目当中呈现给大家，随后呢也会放在我们的这个订阅号里边啊，那个大家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在这个公众号里边去查询。 嗯 啊，今天也感谢大鹏的合作啊，这个 其实我直接感谢你，你是今天来救急的我本来就是今天的活儿 我们在明天后天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为大家服务。好了朋友们，再见， 再见。 嗯，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记忆的唱片》。 城帮帮团节目温馨提示，请大家选择有价值且全新或较新的生活物品在节目中转让，并且价格要合理。另外，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食品、药品、手机、某些服装鞋帽、违禁品在节目当中是不予转让的。床上用品除蚊帐、床垫可以是八成新以上，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像剃须刀、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 瑞麟开春特惠买羊奶粉送金钥匙的活动没想到这么受欢迎，有朋友说300多块钱喝两个月的羊奶粉还送一枚金钥匙，这在市面上一克黄金都得200-300块钱，现在居然不花钱白送，那肯定是喜欢的呀。还有朋友说送金钥匙寓意好，男女老少都受用，而且黄金本来就是贵金属饰品，送人也大气，只是听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是为什么呀？ 确实啊，这次的活动的门槛很低，89块钱适合半个月的羊奶粉的同时呢，订购4盒就多送一枚足金打造的金钥匙，这在之前呢是从来没有过的优惠力度。但是今天瑞麟的开春特惠，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国人可以品尝到好羊奶瑞麟羊奶粉。但遗憾的是呢，因为金钥匙啊是由足金打造的，成本太高，而且呢香港金币投资总公司只限量发行了1000套，不可能说敞开来赠送，所以呢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推荐了。本档活动不限名额，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你看电话刚报出去啊，就看到4007106108 4007106108已经开始火爆了。手机尾号3522的朋友订购了5套，说喝你们家的羊奶粉已经2年多了，刚开始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喝，现在我爸妈、小姨、大姑、舅妈都在喝，我们全家都是瑞麟的忠实粉丝了。还有2909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第一天活动就订了一组，已经送过来了，金钥匙真不错，确实挺漂亮的，已经挂在儿子床头了，祝愿他平安健康一辈子，今天再订3套留着送朋友。 是的，这款金钥匙呢送人是挺合适的，首先呢材质没话说，足金打造的，有珠宝鉴定证书和精致的首饰礼盒，够高档。其次呢是限量发行的，有收藏证书更有意义。还有呢就是寓意吉祥，钥匙上刻有着好运连连的字样，以及4个分别代表着智慧、富贵、平安、健康的爱心设计，所以呢送给父母寓意着平安健康，送给孩子智慧聪明，送给爱人寓意着财源富贵。总之呢黄金饰品自用送人都大气。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最后一天的活动，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多囤点羊奶在家，毕竟呢这春季养生啊食疗还是很重要的。 对， 瑞麟羊奶富含了640毫克的钙质，7.5毫克的铁，还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可以营养身体。那尤其呢是这款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根据中老年朋友的营养需求，特别添加了益生菌、硒元素还有植物甾醇，所以呢这个春天让我们行动起来，坚持每天一杯瑞麟羊奶粉，健康身体看得见。最后一天，最后的30秒钟，加油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我爱这蓝色的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